我们现在来正式进入活腻。其实活腻它的这两个字里面有某种程度的语感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如果充满着一团火热之气的时候，同学你想啊，这个火热之气是会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啊？我想当然是火的性子就是往上烧的嘛，对不对？所以火腻的这个腻字呢，除了张仲景本身的定义里面所谓的这个它是一个不正当的治疗法，所以称之为腻治之外呢，它的这个病本身的性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火热之气往上冲的病啊。所以我们在之后遇到的方剂里面呢，是可以还有它的症状里面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病机我们先记得。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流行的这个所谓的火的性质的治疗法，那当年比较代表的呢有这个火熨。火熨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瓦片烤热了去推你的身体，让这个热气能够进入身体里面。会觉得这种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感冒嘛，对不对？就是用热的东西推一推，出出汗就会好。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熏法。熏法就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这个比如说桃树的叶子啊，然后把它烧，然后这地还是很热的，泼一点水，然后人就躺上去被这个地方蒸着，然后让它出汗。那再不然还有灸啊，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在什么穴道上面用一点艾草托烧上去。再不然还有什么火针，就把这个针在火上烤热刺下去。而这些的疗法呢都有可能会造成火腻。而张仲景在处理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我想他的那个调调有点像从前讲另外一件事，就张仲景他在书里面隐隐约约好像在批评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啊怎么都逻辑思考不太好的样子。就比如说从前我们在教武林散的时候有讲说，张仲景在骂说，说是病要好的人会比较能喝水，结果你们这群白痴就拼命给病人灌水，说喝水就会好，这逻辑有问题。同样的，我们如果是一个伤寒学派的行内人，我们会了解到感冒出出汗可能就会好，对不对？吃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出了汗烧就退了，这也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正确，就是汗出烧就退。可是呢传到外面的人耳朵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有点好笑的民俗疗法，就是哦，原来汗出就会好，那我们来让它出汗吧，然后拿去烤啊，三温暖丢进去，这样感冒就会好。所以这就是张仲景有时候会对于一般不是中医行内人的那种又有一点知道的人那种很比较外行的操作，好像有一种莫可奈何的感觉。我小时候其实就蛮有这样的经验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感冒的时候，我奶奶就会说感冒出汗就会好，所以来我帮你用棉被包起来，你开始乱动啊，出一身汗感冒就会好了。结果都是越出越严重，就我没有因为棉被而好。然后呢我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家传绝招，怎么样都推蛋，你们知道吧？就煮一个白煮蛋，然后放一个银币进去。那时候古时候那什么袁大头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记得反面就有一个帆船的推蛋是这样子。我也是推到那个时候推了一个童年，也从来没有好过，可是很好玩。因为一个很热的白煮蛋煮好以后拨出来，然后把个银币放进去包在手帕里面，这样全身这样的哇推啊，好烫好烫。然后呢，然后奶奶就会拿出那个银币跟我炫耀，就是说你看哦，你身体里面有热邪的话银币就会泛红，然后有寒邪的话银币就会泛绿，然后拿出来的时候每次都是半红半绿啊、哦、然后就让大人感到说你这人身体真差，又有火气又有寒气，然后擦干净了银币还可以下次用。就是那种很奇怪的这种中国民间小巫术啊、哦、就是想起来还觉得好玩，可是病有没有好好像都没好。你说他是不是一定没有效？那不一定。我也曾经说感冒的时候啊，就去跑步啊，去游泳，然后就自己好了，对不对？这种事情还是有的。所以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效，只是呢它也不是完全有效。而当它没有效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火疗法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在你的身体里面加进了不适当的热量的时候，这一点点热量可能会在身体里面引发其他的发炎反应。 就是有些热啊烧坏身体的这种反应。另外呢，就是当你不是用这种桂枝汤、麻黄汤这种正规的方法让人出汗把邪气逼出来的时候，这个用热度去逼啊，有的时候会让这个人的气血移位，就是这个人血液里面的元气被逼到外面去，身体的元气被逼到躯壳外面去。所以火逆的方子里面常常会用到什么龙骨跟牡蛎，而常常会遇到那个方子是牡蛎多而龙骨少，因为火逆的时候从血管里面逼出去散掉的元气会多些，从躯壳里面逼出去散掉的元气少些，所以用药的时候牡蛎多龙骨少是一个常态。而这一点呢，虽然我们照方吃药不会有奇怪的感触，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在金方学习上面，张仲景的火逆是一个让人有机会比较认识到龙骨牡蛎的药性是如何的不同的一个部分。因为呢，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已经在金方临床的同业者，他可能他就觉得牡蛎跟龙骨就是祛痰药，反正就是一对嘛，放牡蛎就放龙骨，放牡蛎就放龙骨，他好像就好像我们开伤科的乳香末药一样，就一起就对了。所以往往对于龙骨跟牡蛎的药性是有一点混乱的，就是暧昧的。可是经过这个火逆调温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现说，从脉管里面拖出去的用牡蛎，从身体里面拖出去的用龙骨，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以至于这两味药的界限可以画出来。所以在认识本草来讲的话，这样的条文和方剂也有一些教育意义，所以这也是学这些内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而我也说，原来啊，我这一段都已经不太想教了，幸好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助教呢，生病之后因为环境所逼，一时吃不到药，于是就自己裹棉被发汗，然后造成火逆，然后打电话给我，让我开桂枝救逆汤啊，让他觉得比较好一些了。我就觉得说好好哦，这助教最近生这个病啊，让我再次认识到这些方子还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自从我学伤寒论到今天，我自己还没有火逆过啊，因为不太有机会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哦，因为有助教这样的状况，我在想说，哎，说不定同学也会有机会说，这个感冒的时候啊，就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刚感冒不太知道状况，就糊里糊涂有朋友约说来大家去减肥去三温暖烘啊，或者怎么样，那有机会会活腻的啊。所以虽然不是那么长，但是还是有机会遇到。而这些条文里面呢，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另外呢，我们如果要说临床上什么时候会让人很清楚的遇到火逆的这个方子呢，也就是遇到可以用的机会呢，其实我觉得一般感冒的临床，以伤寒论的学习者来说，最容易遇到的什么是少阴恶寒。就是在少阴篇里面是有强调说，少阴病是一个里症嘛，能量是要到里面去抵抗邪气的，结果呢你发了汗，所以少阴篇说恶汗了之后就会这个血脉就会脱位，所以说这个人会祸从口鼻出，祸从哪里出，就是会那个血脱位之后会七孔流血的，就是少阴恶汗造成的这种血气的脱位。而这样的状态在我们今天容不容易遇到？非常不容易。因为火逆张仲景写的那一大串可怕的症状，多半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容易发生的。因为阴虚体质人他身体就是直素不够，所以一点点火就会大烧而特烧。可是我们今天人都是阳虚阴实的体质比较多，所以在今天的台湾，你要看到那么标准的张仲景说的什么少阴恶汗就喷鼻血耳朵喷血，这恐怕看不到哦，不容易看到。可是呢，少阴病误发了汗，那个人在床上翻来翻去，哇，就全身都不对劲了，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一样，那个时候就可以用火逆的方了，因为他的气血已经脱位了。那少阴病不可发汗，少阳病也不可发汗，所以如果你少阳病误用了什么桂枝麻黄的时候，当然机会少些，因为少阳病跟太阳的那个区块比较近，扯不到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有些时候还是有一些机会有火逆，所以张仲景的书里面讲到那些不可发汗的状态，如果你用了发汗药硬发了汗，那会火逆。另外一个就是温病火逆，你的这个疾病本来就是带有这种发炎的这种燥热的性质的，在 中医疾病分类要属于温病的领域的，结果你用了比较热的药来发汗，比如说桂枝汤也算暖暖的药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身体已经很干了，可是你却用了燥烈的热药发汗，甚至你会觉得啊，我已经好燥热又出大汗哦，感冒又出大汗，桂枝加附子汤主之，那结果弄到气血脱位，就是温病的时候发错汗也会有火逆。就是在临床上，今天临床上比较会遇到的是什么少阴恶汗、少阳恶汗、温病恶汗这些状况。而我们在处理这个火逆的议题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在现阶段的课不会理解得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我也有点耐心，同学也有点耐心，因为火逆的整个疾病框架其实很像温病，它比较偏到温病那一边去，而我们现在目前的课程还没有触及温病的领域，所以可能要等到相当久远以后的日后，等到我们处理了温病的议题以后，同学再回来看的时候，自己在翻到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所以就是因为火逆跟温病的病机的这个相似性，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今天没有理解得清楚，也是暂时就搁着。因为像我之前太阳上篇的时候教到有一个风温的方位也跳掉了，我说还没有教温病，所以我们先不教，也就跳过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今天也就暂时留白，以后可能教了温病的方位，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这个火逆。那么82条，他说太阳病二日，烦躁反运其背而大汗出。其实这些条文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把这些火逆条文全部教完，火逆条文是一般我们是称之为火逆11条或者火逆12条，因为不同的本子有不同的断条文的方法，那我们就随便称它就火逆11条好了。这个11条的火逆，其实它有一些点，可能等到我们11条都读完了再回头整理，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是用了火疗法之后它出汗了，有的时候是用了火疗法它没有出汗。那有出汗跟没有出汗，它的病的转机就不太一样，因为有出汗这个人会比较干，没出汗这个人不会变干，所以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不同的火疗法，有的是用热敷，有的是热熏，有的是温灸，有的是烧针，这些又不一样。所以这些不同的变因，这十一条里面这样子参差的存在的啊，就是可能以后同学我们之后11条教完回来大概看一眼，大家比较能够分类的清楚。而现在呢，他是说用的是热瓦片推拿身体的这个做法，而这个人是有出大汗的，好，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在这个前提之前有一个前提是太阳病二日烦躁，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得太阳病直到第二天你烦躁，大部分的住家都会说哦，烦躁的，所以他是太阳转阳明，太阳会转阳明代表这个人身体精液不够要燥化，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因此呢他是太阳要变阳明的时候这样子一个烧了之后人就更干，然后变火逆。其实这一般来讲这种住法有它不严谨的一点，我看的比较严谨的伤寒家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注解它。比较严谨的注解法是在太阳上篇的时候，张仲景有说太阳病得了之后，如果这个病不传，就这个病不蔓延的时候，那你就这个人就身体感或者脉都比较平静。如果这个病在传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有烦躁感，同学有没有一点点印象？所以这个病说传的时候，我也后来也引述过李克绍先生的说法，就是说所谓的传并不意味着太阳传阳明，就是这个病在蔓延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会自然有一种烦躁的反应出来，因为人的身体感觉到那种被攻击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神经的这种反应出来。而其实躁这个字，我们一般的伤寒论会说烦是因为邪气压迫元气，或者是这个有热人会烦，躁的话代表这个人阳气不够，脑部缺氧，所以身体会有不自主的动作，这是一般的烦躁。可是在火逆里面，就是等到之后同学看一些这个条文里面，他说这个人因为用了错误的火疗法，所以开始发躁，什么那些躁啊都不用管阳虚或者怎么样，因为那些躁是因为在火逆的时候身体处在那样的一种热气窜来窜去的状态，人的神经是会受刺激的，所以那种躁的话是神经失调的躁，所以 比较不用我们一般论的什么阳啊阳虚或什么的角度来看它。所以当我们在火逆的条文之中看到的燥症，我们就不以一般的燥症而论，而是它是一个火逆的副产品。当你的身体有那个有那些症状反应的时候，你的神经会影响，所以你身体会有这个燥的动作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先知道的这个地方呢。所以严格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是太阳病刚得才没有一两天，这个人他的身体里面疾病啊就很强悍，就在那边蔓延了，就是我们说的再传。当疾病再传的时候，你用热敷热敷法就会出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你的疾病没有再传的时候，吹风机疗法也很好用啊，火逆个屁啊，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我在外面吹了冷风，回到家觉得后脑勺僵僵的，可是也还没有有福嘛，就觉得那个病好像要开始了，可是它没有很快速的蔓延。这时候我的后脑勺开个吹风机，然后这样吹吹吹，让吹来后脑勺松了，觉得哇，又逃过一个感冒了。这种经验可能同学也会有吧？那这样你会说火逆吗？不会吧，对不对？通常是要那个疾病它已经，如果你这个疾病它是已经沿着后脑勺这样子太阳经往下，连腰跟背都酸了，那你拼命吹后脑勺，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是会把那个邪气逼进去变火逆的。所以它是有条件的。而火逆的状况其实有点像温病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对于吹风机疗法是觉得它是一个可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学比较严谨的伤寒论的话，你要认得出来什么时候可以吹，什么时候不能吹。感冒的时候其实用针刺的方法很容易好哦，就邪气出不来，对不对？哪里放血啦，或者什么外观透内观啦，什么耳垂放一滴血啦，什么大椎穴放血，这些都是可以把邪气逼出来的方法。这些都是针法，一般的针法放血法都是如果是对的穴道的话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今天火逆是在讲一个有温度的东西，所以比较严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以后大家如果在感冒的时候用吹风机，要有一个限度，就是病不传的时候它就在那一坨地方，你这样子吹吹吹它会好。如果它已经开始跑了，你开始有烦躁感了，脉象已经变了，那你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再拼命吹的话，就有可能吹成火逆了。而那个时候感冒可能吹成火逆的时候，就是会变成温病，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热度加进去以后变温病。所以这个界限啊，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啊。一般来讲有点小感冒吹吹，用热风吹吹也还不错，但是严谨一点讲的话，这些东西就要考究一点。然后呢他就说大汗出啊，汗出来人的精液就更少了，对不对？然后火热入胃，胃中水结。那看到这种条文，同学千万不要紧张。我们都知道张仲景不知道人的胃在哪里的，所以哪里干掉张仲景不说清楚啊，就是里面有什么地方干掉，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张仲景不知道人的胃在哪里，所以就这样。然后呢燥烦啊，这个当一个人的这种消化轴这个地方啊水不够的时候，人其实会因为一些所谓的神经的变化而有那种发燥的现象。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定是热？那也不一定。所以这地方燥我们就用比较宽的角度来看它，就这个人就这样的身体这样动，然后人很烦很烦，然后必发言语啊，就当里面有热的时候啊，这就好像一个阳明病的那种症型。而温病症型、火逆症型、阳明病症型在这种地方很像的。这个地方呢有了这个状况以后，他就说如果下面一句是过了十几天，如果这个人发抖然后呢拉肚子，那就代表他要好了。这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语法，其实在伤寒论里面也是大家不陌生，只是以后才会见到。就比如说张仲景在太阴篇里面有讲说，这个太阴病要好的时候，这个人会拉出一大堆脏东西，因为他脾脏开始有力了，所以有力量了，所以就把不要的那个已经放了很久的烂东西推出去。所以呢在这里火逆的好转的一个现象是这个人忽然拉肚子，他拉这个肚子就可以把很多热气拉掉。就像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有一个国中老师吧，他就说有的时候啊夏天火气很大哦，嘴巴破哪里破什么长很多怪东西，那忽然拉一个肚子就什么都好了，因为拉肚子的时候把那个热气排出去了。 所以这个人如果能够自己拉肚子的话，热气就能够通出去，他说这样就会自己好啊，所以这就安全了。所以火逆之后能够大便通，能够拉肚子，代表这个人有自己好的能力。而拉肚子之前，因为火逆是一个症状比较大的病，所以会有那个战汗那种明眩反应，那我们也接受，所以这样子。而他说接下来一大堆主症，同学看了有没有觉得很头大啊？就临床上我要怎么忍？其实这个不难忍哦，不难忍，非常你只要想象一个很简单的画面，那么下面的那些乱七八糟主症我们都可以归纳起来。就是当一个人在火逆的时候，热气进来了，这个热气啊会把你身上的相同类的东西全部都纠结在一起，所以火逆的人的基本症型就是他的，如果你随便在身上画一道中间线好了，他的上半身会把你身上的热气都揪在这边，然后烧得你头昏脑胀的，可是他的下半身全部都会钝掉。所谓的钝掉就是说他的元气是被锁在上半身的，因为人的元气也是属阳，对不对？当你有很多这种热气纠结的时候，你的元气会被这个热气黏住，因此他的下半身会变得好像脚比较没感觉，尿尿的时候没感觉，就是那种整个下半身的钝化，整个下半身的气场空掉，这是一个火逆比较好用的辨证点。所以从这个上半身下半身的这样一个很单纯的画面来看后面的主症，或者后面还有几个条纹的主症，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他你看啊，他说这个人的汗呢是腰以下不得汗，他的身体的机能在上面啊一直出大汗，可是呢他的下半身顿顿的没什么反应，就是已经下半身死掉了，男人听到就吓死了。这个欲小便不得，他想要尿尿可是又好像尿不出来，他说反呕，就当那个热气堆在上面的时候，人当然可能会有呕吐感了，闷住的热气。那反呕是不是一个绝对主症呢？当然也不是。他说欲失搜，就是这个人想要尿，或者觉得自己好像哎呦，我到底我就是他的那个前面这个这个下体啊，觉得说我到底有没有尿裤子啊，我好像有点搞不清楚那种感觉。然后足下恶风，如果一个人的气啊能够到脚底的话，其实人的身体这个气有气接的，对不对？人的气本来就是流向脚底的，可是当他的气被上半身的热血锁住流不到脚底的时候，哎，平常我们的这个涌泉穴啊没有那么怕，没有那么怕风的，因为涌泉穴好像一直有气从那边从脚底到地面去啊，到地就钻到地里面，就是一个人很自然的这个气出去的通道。可是呢在你的气下不去的时候，你这些脚的部位的这个气场很虚，所以就连脚下面啊都会怕风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气下不到下半身的一个现象。那大便硬，里面在干烧嘛，大便硬是当然的。他说小便当硕而反不硕又不多啊，这个人呢他是照理说一个人如果大便干掉，如果你是真正的阳明病的话，就是大便硬小便多嘛，就这个人他的肠子不断的在抽水，把大便抽得干干的，然后这样子的话抽出来的水就变成尿，所以标准的阳明病是大便硬小便多。可是这个人呢他大便硬掉了，小便呢却照理说小便要多一些的，次数要多一点，可是呢次数也不多，尿的也很少，就整个膀胱气化的机能是处于半瘫痪状态。所以火逆它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症型呢，就是它的下半身整个气场都弱化，感觉都顿顿的，就是尿尿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觉，那样的感觉。那么如果这个人要好的话啊，他这地方是讲一个人自己病自己好的状态。他说如果这个人下面一句，他说大便已，如果这个人成功的大出了大便，如果不成功的话其实也可能要用一些泻药去帮忙哦。如果他成功的大出了大便，他的身体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就是大便一通啊， 这个人的锁在上面的他的热血有一个出路了，他锁在身上上半身的气能够下去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两个特殊的症状，一个是脚底忽然之间好像被人浇了热开水一样，就他会觉得脚心忽然一热，这时候就是哇，那个气原来锁在上面的那个气下得去了。他说是骨气下流，骨气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啊，得到的营养，得到的能量，原来都锁在上半身下不去的，结果大便一通，这个气下得去了，所以就觉得有一股热流冲到脚底去。那这可能是一个好转的现象。可是热流冲到脚底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头上的气会被拔下来？所以这个气被扯离开头部的时候，这个人的头会忽然之间有那种里面好像抽一下的感觉，所以会忽然头爆痛一下。这个骨气下流或者是头忽然爆痛，在临床上还是看得见的。所以这样的症状同学有一个认识。而这样的，那你说啊，我们今天谁感冒还用这个热砖去刷背啊，刷到什么大汗出然后变火腻，会觉得这条读起来没什么意思吧。可是其实这条它在临床上是有指标意义的，就是跳开张仲景说的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些指标意义。首先是这个火腻所产生的一个身体现象呢，刚好就像少阴病里面的一个东西在照镜子一样，就是少阴病里面有一种病叫做带阳，同学有没有听过呀？就像阳气像戴帽子一样。那带阳病是怎么产生的呢？带阳病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堆了太多的阴寒之气了，所以你的阳气容不得了，被逼到头上了。所以一个带阳的人，他可能是红光满面的，每天都脸红红，然后脑胀胀。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医啊？要能够把阳气压下去的药，在经方来讲是干姜葱白术，那以方剂来讲就是白通汤、通脉四逆汤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脸红红，人容易亢奋，但实际上是体质阴寒极了，要用这种热药把这个阳气压下去，这是带阳。而相反的火逆，如果要说杂病来讲的话，就是当一个人很上火的时候，他可能是脚发冷的，他的热邪啊把他的阳气都锁在上半身。所以呢，如果你在临床上遇到一个人啊，他觉得他的这个脚已经失去感觉了，或者是全身莫名其妙的发冷的时候，甚至是脚是冷的，这个时候虽然不是常常遇到，但是火逆这个病机是存在着。所以刘杜周教授就说，这个邪热把热气都拴在里面出不来这个事情哦，临床上是有。他就说，比如说刘杜周教授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哎呀怕冷得不得了，可是他判断这个人是热邪闷在里面的大柴胡汤症，给他开大柴胡汤，大便一通，然后那小孩子就开始越来越不怕冷了，因为他被拴住的阳气能够去该去的地方了。所以火逆的病机你用于临床的话，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脚麻掉了，这就有可能牵涉到火逆哦。当然他如果是退化型的虚弱的麻那是另外算，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身体已经很干燥了，不断的在阴虚在上火，然后上火上到这个地方都元气都被锁在上半身，那个时候要治疗那个脚麻掉脚没感觉或者是小便尿不出来啊什么的，反而是要用大柴胡汤之类的药把它通下去。所以这样的一种思考在临床上要有，不然的话你只知道带阳不知道火逆，在临床上我觉得就是缺了一半，真的遇到那种东西的时候会很麻烦。所谓的很麻烦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病人，你觉得他是寒体质寒，他跟你喊脚冷脚冷嘛，然后你就说哦这么寒我要开附子，然后呢一直开附子剂，然后越开他越冷越开他越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怎么办，那是不是改成开大黄，然后大便一通哦气下去了那个开始暖了。然后如果你是有把伤寒论读熟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哦这种现象一个带阳一个火逆刚好是相反的样子，这是在一个蛮容易理解的框架。可是你伤寒论不熟的话，就算你把人医好了你也会活在玄学的世界， 就会说出什么啊，果然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啊，这就是玄学啊。就一个人很冷，可是我再开冷药，他就会变热，所以哇，冷到底会转成热，这种东西是玄学。到今天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有点太劲爆。因此呢，火逆跟带阳都认得的时候，你大概就比较不会把中医走到那么黑化的玄学世界。而在临床上，这两种带阳也好，火逆也好，都是用的，都会遇得到的。是，当然，以今天的人的体质，通常是带阳的人多，火逆的人少了。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呢、啊，一点点上火，然后那个上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开始把阳气都纠结在上面的时候，脚发冷啊，小便不顺啊，全身发冷啊，这些都会有。那时候你要看他大便通不通，有没有热性的便秘，你要从火逆这个角度去思考看看，去用脉象啊去分辨一下，它里头有没有湿热。好，可能是很有力的弦脉或者很有力的这个红脉，那要分辨一下。当然不是那么好分辨，但是至少在观念上面要留有这个余地，因为临床上遇到的发冷的人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至于说大便一通什么都通啊，这也是人体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真的大便通了一定什么都通了，但是我们之前在讲大黄的时候讲说，中国人遇到这个什么从马上摔下来啊，什么被马踢到啦，最要紧的就是用大黄通大便，大黄把大便通了，这个淤血才能够走得动，不然的话都不会通啊。所以大便在这种闷住的事情里面，它有时候